锅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冬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 所以说这个形象，他既不是山东的，也不是陕北的啊，也可能不是河南的，不是辽西的，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 揭开尘封的旧事，闻听历史与回忆，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 第80集，大殿里，徐达跪在朱元璋的御座下面，深深地垂下他那威猛的头颅，真诚地说：“ 此次余光将军及其部属遇难，责任全在徐达，请求皇上严惩。” 朱元璋高高在上，俯视着徐达。对于阔阔帖木儿，朱元璋非常了解，知道他是一名威名赫赫的战将，是天下的一位文武双全的奇男儿。在朱元璋的心目里，阔阔帖木儿的军事才能甚至超过他手下几乎所有的名将。徐达在连胜他以后有此一败，应该是非常正常的事，更何况今后要消灭阔阔帖木儿，还必须要徐达亲自出马，假如换其他人恐怕都不行。朱元璋在心里这么想着，抬起目光看了一眼殿下寂然无语的群臣，一抬手对徐达说：“ 元帅请起。” 等徐达站起身来，朱元璋接着说：“ 此次失利，责任虽然在元帅，可是元帅一生刚毅勇武，持重有谋，纪律严明，屡统大军转战南北，实在是我大明王朝的万里长城。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元帅也不必为此深责自己。朕念你近年来护国有功，授你为中书右丞相，改封魏国公。”徐达听了感慨万分，长跪不起，声音哽咽地说：“ 谢陛下隆恩。” 朱元璋上前双手将徐达扶起，然后目光缓缓地看着徐达身后的几位大将，然后说：“ 你们跟随大元帅徐达长期守卫北平，建立了许多功勋，保卫朕大明王朝的安定，大元帅已将你们的功劳都一一记录在此。” 说到这里，朱元璋扬了扬手中徐达刚给他的折子，提高声音说：“ 等朕看过以后再对你们进行一一封赏。” 将军们听了个个感动涕零。久别重逢，徐达紧紧地拥着张七，捧着他那张 清秀的脸蛋百看不够。张氏坦然地迎着徐达的目光，深情地望着她丈夫。张氏叹息着说， 袁祥打败了袁军，能在一块儿，没想到元朝的皇帝都给赶跑了，你还是在外面征战呢。 差不多了，这还得怪我自己呀、啊、若是陵北一战灭了阔阔提摩，我就可以回京师常住了。 为什么非要灭了阔阔提摩你才回京师呢？ 哎，夫人，不是这样，我自己一定要打败阔阔提摩才能回京师，原本我就有这样念头，现在我更必须这样。 为什么？ 为我惨死的3万将士，也为了皇帝。 为你那3万将士倒还说得过去，可是说为了皇帝，我看没有必要。 你不知道皇上对我是如何的开恩，我平生第一次惨遭失利，让3万将士全都丢了性命，皇上不但一点也不责罚，反而盛赞我以往的功劳，这让我又感激又敬服。你还说什么没有必要？ 徐达有些激动地看着张氏，张氏听了却不以为然。她非常漂亮，却并没有多少见识，但是对于人的认识直觉一直很灵。在这20多年的夫妻生活里，就连非常能识人的徐大元帅对张氏的直觉也很赏识，有时候也会向他请教。话说有一回，大将军邵荣来徐府与徐达喝酒，徐达感到邵荣有些不对劲儿，但是一时又拿不准，于是就请教张氏。张氏肯定地回答， 这个大将军一定想夺你大哥的权。 徐达赶紧捂着张氏的嘴， 哎，这话可不能乱说。 哼，不信，要不了一个月，邵荣定反。 张氏很有把握地说。果然，半个月后的阅兵式时，邵荣果然要杀害朱元璋，只是结果最终被朱元璋所杀。这回，张氏见徐达激动，不忍再说下去，然后便扑在徐达的怀里。再不出声了，徐达的心渐渐平静下来，正想说句什么，又听张氏说， 近来不知为何，我总感到你的皇帝大哥有些可怕。 徐达听了不觉一愣，瞪着眼睛问张氏， 你说大哥可怕？ 是啊，你的皇帝大哥很可怕。 张氏又是很有把握地说。徐达听了一愣，过了好一会儿，像是对张氏，又像是对自己说， 大哥怎么会让自己的妻子感到可怕呢？ 接连几天，徐达常想起这个事情，最终还是想不明白，这就到了该离京去北平的时间了。他去向朱元璋辞行，在御书房里，朱元璋让徐达坐下，静静地望了他好一会儿，问道， 大元帅此去认为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啊？ 一定灭了阔阔提摩。 朱元璋听了摇摇头， 哦，恐怕很难啊， 再难也要灭了他。 哎，没这个必要。 当时明王朝刚刚建立，朱元璋面临许多实际问题，首先是战争摧毁的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看着他的臣民衣食艰辛，朱元璋非常的心痛甚至不安。一方面，贫苦的出生使朱元璋对于劳苦大众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不容忍当官的害民欺民，也不忍让百姓总是穷困潦倒，他希望在他的统治下， 人民能过上好一些生活，而另一方面，从极其苦难中打出天下的朱元璋更清楚，饥寒交迫的百姓是会为了能活下去铤而走险起来造反的，自己当年不就是这样吗？基于这两方面的认识，刚坐上皇位的朱元璋听从了刘伯温的建议，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利民政策，正在积极推行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有力措施，尽可能的减免各地的赋税，大力推行垦荒屯田的政策。而其次，各地的农民起义和斗争并不因为明王朝的建立就完全终止了，小规模的起义和斗争仍然在一些地方继续进行。还有更让朱元璋恼火的是，跟他打下大明王朝江山的很多臣子汉将已经在开始争夺权力了。等等这些吧，也都使得朱元璋不能像以前打天下时那样全心全意倾国倾城来对付元朝势力。有了这些想法，朱元璋就对徐达说， 朕给北伐战争定了个调，不求消灭元军，只需将元军赶得更远一些，你认为这样如何？ 有勇有谋的徐达立即领会了朱元璋的意图。 陛下英明，臣一定谨遵陛下之令，尽全力将元军赶得更远一些。 朱元璋听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四月的天气弥漫着春天浓浓的气息，沈儿峪中的青草野花使山谷里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山谷两旁的峭壁上满是翠绿的青树，只是原本那鸟雀和小兽都被刚刚开进来的部队给赶跑了，少了往日的许多生气。这是一个中间很大出口极小的山峪，徐达从安定出来就看上了这个地方，问蓝玉说， 你看这里如何呀？大元帅真有眼力，我看这里是最好的战场，只怕是我们到了这里，阔阔铁木尔会马上来。 徐达点了点头，将五万军马驻守在沈儿峪口。果然徐达的军马刚安顿下来，阔阔铁木尔的军队就到了沈儿峪的那一头，于是双方的军队在沈儿峪对峙着。蓝玉是常遇春的内弟，是一位颇具军事才能的年轻将军。常遇春死后，他跟着徐达，在这一次北伐中被徐达任命为先锋。自从徐达从南京回到北平，就集结了150,000大军，分三路北伐，而中路由他自己带领50,000人马，从雁门直取北原的指挥部，而东路由左副将军李文忠带领50,000人马，从居庸关往应昌直扑土拉河，从西北面攻击和林，而西路由征西将军冯胜带领50,000人马出金兰直取甘肃。这时由于元顺帝突然病死了，西路的冯胜将军很快取得胜利，夺取了甘肃，将元朝的王公大臣多数杀尽，得到许多的战利品。而中路的徐达还在这沈儿峪与阔阔帖木儿对峙着。徐达知道阔阔帖木儿非等闲之辈，此时还拥有80,000军队。阔阔帖木儿更清楚徐达是大明王朝领兵打仗第一人，如今手上虽然只有50,000军队，却一点也不敢轻视。因此双方在沈儿峪相持了4天。他阔阔帖木儿的兵数量虽然比我多一些，但都是一些刚刚聚集起来的残兵败将，在士气上就输了我一大截。徐达这么想着决定出击。徐达是大明的第一将军，打败了他就可以灭了大明的士气，而且事已至此， 不战，我又能怎么着？这么想着，阔阔提木儿决定出击。在相对之后的第五天，一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日子，两位一流的将军各率自己部队在沈儿峪大战了差不多有一整天，从太阳刚刚升起一直杀到天黑。先锋蓝玉一直冲在最前面，连破阔阔提木儿两营，而且拿下了北元太尉，杀死北元大将哈次章。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鲜血像残阳一样洒满了沈儿峪，尸体满满的铺了一地。结果阔阔提木儿的80000人马悉数被杀得干干净净，徐达的50000人马还剩下近20000浑身染血的士兵。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